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说要放弃，

燕落歌声，填满纪念长河，也许清晨，也许黄昏，多少过程，多少人生。继续唱，让故事流转，好像是稀松平常，简单的晚餐。梦吧，让我唱出你未完成的告白，回忆聚又散，我难过每一个夜晚。 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九，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生活彩虹的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我现在不想看球，只想看看今天天气有多热。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最高气温37度，东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5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海淀在24到38度，大兴在24到37度，丰台在25到3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红螺寺在23到37度，金山岭长城在23到37度，龙庆峡在21到34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世界杯综合症有哪些呢？世界杯的到来无疑让球迷们为之疯狂，熬夜看球和啤酒吃宵夜已经成了球迷们看球的标配。如果这样下去呢，就会引发世界杯综合症。一呢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比赛的激烈对抗与刺激呢，球迷看球情绪波动过大，加上熬夜对身体的损伤，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二呢是肠胃疾病，一边看球一边吃东西或者是饮酒是大多数球迷的习惯，因此呢给肠胃造成沉重负担。三是长时间看比赛呢，可能还会出现腰间盘突出、视力疲劳等症状，熬夜伤身，看球需谨慎呢。这两天呢都是热热热的节奏，莫慌。应对桑拿天气呢，我有推荐，它就是望河公园，一座望京地区的最大城市公园。这里分南园和北园，每年的6月呢，望河公园的荷花便渐次盛开，那震撼人心的花海简直美得不可言语。进入公园，未见荷花先闻香，迎面而来的花香让我们无法停止脚步。不知道今年荷塘周边的水面上人造水雾还会不会阵阵飘来呢？反正去年夏天啊，走在这里的游客曾经说过，真有置身仙境的感觉。除了赏荷花，这里的锦鲤戏水也是一景。此处的锦鲤很喜欢亲近人，一靠近呢就有近百条锦鲤排着队亲吻你手心。这里也是一个散步和发呆的好地方，走在望河公园里，看着随处可见令人赏心悦目的绿，心情都平静了下来。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欲穷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68。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的是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九六九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今年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九六九好车团到手。

心，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孩子们，我是主打， 我是丁薇，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点九。 在人海里流着浪，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里靠个岸。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例如像 O2O 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可是钱多了被摧毁了。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要让我们去思考它。好多企业是以烧钱为目的，我觉得这是犯罪。难道我们办企业的目的不是真正的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吗？ 新世界发展集团董事会主席郑家纯， 董卿没有什么管理的经验，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很简单，就是不要欺骗人，做人做生意又有诚信老实。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总体的来讲，联想这么多年由一个很小的企业变成今天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还能蓬勃向上，这里边呢我想有诸多原因，有一条原因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心里边是有目标、有追求、有愿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绝不动摇、绝不放弃。我讲上面这段话呢，主要是讲给那些立志要做大企业、永远有追求的朋友们讲，因为我相信在你们未来的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真的要想做到底的话，你们要想好你们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风险。 九六九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听友作品展播，听友王可文 Kevin。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与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听友太阳光的执迷， 不要忘记了忧虑，大道理想摆大理，只是有丧生多几只平静，谁愿听我与我留，变我生中的宇宙，牺牲我忍受，胜利总会收。 听友岁月的休止符，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忍不住想起了你，是不是还徜徉到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找一条途径，没有爱情的国度。